信天下，稳健一生，太平洋保险。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呢，这个头一件事啊，咱们徐老师来颂扬一下园子。 干嘛呀？ 偶像，偶像。 嗯，一见面，徐老师就说：“哎呀，我儿时的偶像， 青春，青年时代。” 你比他大多了， 对， 是吧？ 是吗？ 偶像，偶像。 但是确实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回忆。 但是是那个时代。 嗯， 我最近还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一个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的那个电视台放。原来当初啊，他那歌还受批判，这个军港之夜哈、啊，说静悄悄的，水兵都睡觉。结果当时就有人批判说，水兵都睡觉了，谁来保卫我们的海疆？ 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现在不是胡锦涛说我们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吗？我就想起那个时代， 当时水兵都睡了， 在海上水兵都睡，这真是哪跟哪儿啊？ 就是、特滑稽，当年好多事就特滑稽。 哎，有什么事滑稽，跟我讲一件。 很多啊，比方说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比如我唱的那个童年台湾歌曲， 像一个 歌曲， 对， 那其实它是五段词吧，应该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段词就给删掉了，为什么删掉呢？就因为里边有一个隔壁班的那个女生怎么还没有经过我的窗前， 对， 这是不是早恋嘛，这么小孩童年怎么惦记女孩啊什么的，要专心上课呀什么的，其实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生活，非常人性化， 校园歌曲， 对，有时候男孩就会发呆嘛，看看哎那女生怎么还不过来啊什么的，后来领导说这段词你还是别唱了，还是去掉吧。我说好去掉。 我们那时候是迷迷糊糊的童年。 对， 哎，你像我刚才看见他那个网页上一打开，他这唱歌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 嗯， 我还跟他说呢，我说丑人也有爱情，野百合也有春天。但是袁子说现在改了，叫什么？ 就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什么事儿，或者你特别倒霉的时候，他说啊，野百合也有今天， 也有今天。对，你像这个野草啊，野百合啊，一般用来这个比喻啊，就是这个弱势群体。你还别说，就比较穷困，比较什么的。我是想说到哪儿啊？有了今天，今天也挺不幸。 嗯， 在尼日利亚，你知道这一个礼拜都在闹呢。我一看这五个工人在尼日利亚被绑架，五个工人。家里的调查全是穷的叮当响，就是实际上尼日利亚的贼他不明白你怎么捡我们最穷的人来绑架呢。嗯， 他并不是绑架，他身上的钱我估计可能作为一种人质来要挟，要求什么条件吧。 他拿掉几千美金好像是吧。 嗯， 他们绑架的时候也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一个出租车上，那个出租车正好在广播这个事情嘛，你知道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反应非常奇怪，我完全没想到。 嗯， 我听完了这以后，你知道他怎么说 啊？ 他说：“哎，绑架也要给外国人绑啊？ 什么意思？”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看看，这个尼日利亚绑架了咱们胡总书记啊，这个温家宝就只是要全力营救。你今天要在东莞绑了，你今天要在云南什么地方绑架？有哪一层来重视你这样啊？” 嗯， 我当时我听了以后呢，我一震，我觉得人的这个，但是他那个巴士司机，那个出租司机，他也不是那种 cynical， 不是那种很全儒的， 嗯， 他好像还很愤慨。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不一样啊，我说发生在国内的话，那公安好控制啊，总是在自己国家，这个 是 你这个比较容易抓。你在非洲这样的地方，你不知道在跟什么集团、什么势力打交道， 对， 而且还有国家荣誉啊，什么东西。他说你讲这些都有道理，可是我总觉得。 对他也有道理，但不仅咱们国家重视，尼日利亚土皇都很重视。我看新闻，当地部落咱们用翻译的一个词叫土皇，土皇答应帮忙了，我帮你们找去。要绑架千万别在咱这地方给绑架，咱这地方没道德底线的。我跟你讲，什么道义有道，我听他们讲一大半都撕票啊，肯定要弄死你。 他不遵守这种江湖上的这种规则。 没错。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我那天马就是咱们的马先生马未都知道一堆这个故事，这个那天讲就说绑票这种斗智斗勇啊，在保定有一伙人绑了一个人的儿子，你说那中国这绑匪啊，就是绑了之后你扔井里，扔大石头砸死了， 然后还要钱， 给他爸打电话说你那个什么绑了你儿子啊，他说我要跟我儿子说句话，先说说说吧，说完之后就把他儿子弄死，然后跟他要钱。而且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女大学生在跟他们出主意，而且是这个女大学生打电话想了一个什么招，要不说这高智力啊，说你怎么交钱，因为现在这个就肯定是报警了嘛，报警了，但是他 他这个女大学生跟他说，你啊到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上几点几点的火车，带好了你的钱，然后呢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有了手机啊方便绑匪，火车在半路上我打你电话让你往外扔， 哦， 你就往外扔，你说这个警方啊 根本抓不到哪里， 他很难，你除非是弄个直升飞机跟着他，这咱哪有那条件呢、啊 哦、 是就没办法，没办法，最后这案子怎么破的呢、这警察说警察也想不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有一个警察跟着他爸坐这个火车，但是你这要不说事有不凑巧呢，这那天没想到咱们现在这火车有多么拥挤，他爹呢根本就没赶上，没赶上，这下吓坏了，你这晒糠跟他打电话一顿给他解释，说哎我不是不给你钱，我不是跟你下套，我确实你想不到我没搭上这帮火车，幸亏最后呢他听这么一说他就改主意了，他说那得了，就北京一个公园中午十二点你到那儿去把那个钱放在一个垃圾桶的什么旁边，好家伙你觉得那天这个布控啊，整个这个他们说整个公园门口所有的群众全是警察、你知道吗， 装的便衣 哦，对对便衣，这个布控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哗一辆车开过来下了一人，好家伙朝十几个警察上来把他脸都快把他鼻子都摁没了，就摁在公园门口，但揪起来一说呢，这个人说我是那个什么人才市场上的找工作的， 哦， 这个有 派过来 替罪羊， 有个人跟我说他们夫妻俩离婚有笔财产有些东西要给他，就放在公园门口给我钱、让我去拿，又傻了，这人跑哪去呢，但是我跟你说当场抓着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想到这警方布控的范围有多大，因为在摁住这个人的同时 有一个人马上跑， 突然间发现有一辆小面包车蹭一下我一个掉头就往外跑，这下几辆警车上去截住，一接下来全是说保电话的，对，这肯定是 不，所以呢这种就是道，人家说道义有道嘛，他这个道无道了以后呢他形不成黑社会，从好处来讲他成不了势力，他不会像意大利黑手党这样成为一个可以交易、连政界都必须正视的这么一股力量， 对， 他成不了，因为很简单，因为就像你说的，他如果大家都觉得他肯定会撕票的话，所以你想在中国一旦发生绑架报警，海外大部分的选择是不报警 谈判， 因为他们这个契约啊，这个西方人的脑子啊，按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坏掉，他们就相信契约的，中国人相信身份的，相信身份知道绑票的人是坏人，坏人一定做坏事，所以什么坏事他们都会做，所以我赶快报警吧，所以因为你们赶快，他也知道你们都会报警，所以你这个游戏规则不成立，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这个久不了， 所以呢这个要绑啊还是尼日利亚绑吧，对不对，瞎说八道， 这个你其实尼日利亚他非洲国家有时候我看也未必有这些规则，他也不见得说形成了一个像你说的那种黑手党啊、江湖规则，因为我吧去过非洲几个国家、对对对，很多年前了，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演出、是中非的一些 艺术团， 中非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那一乐事太多了、 是吗， 哎呀太多了，就是你不去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他有些那种咱们也不能说谁先进谁落后，这也政治不正确哈，只能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民俗，因为最逗的是我们去一个国家好像是塞拉利昂吧，好像是 塞拉利昂 啊，然后呢我们就说要演出了，比如规定的是啊、比如说后天演出，到了当天了说不演了，说为什么不演了，说因为没登广告，为什么没登广告，因为没出报纸，为什么没出报纸，因为职场不生产纸了，这是真的，就说他今儿没报纸了，那今儿就给你登广告，今儿没报纸就纸没有纸了，那个造纸厂不出了，那今儿就没报纸了，就这样。还有一些咱们援建的一些项目，他那个在那边不是有好多什么援建的什么什么水电 坦桑公路， 那对类似那样的一些项目，什么体育馆呐、桥梁什么的，有时候就会停工。说为什么停工，就是我们演出也会到那些问见到一些当地的一些那个援建的这些人，他说材料被偷了，就那些木头啊水泥就被偷，被谁啊，被当地的这个贪官 啊，等等啊， 对对对对对对，也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非洲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神秘，但是也很多事情 跟咱们也有相似之处、 啊。哎，对，他说这个事儿啊，其实你看啊，就说瞎子摸象，咱们那天跟这个于丹还讲，就说这个误读啊。 嗯。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看到一部分，你就会对它形成一个印象。你比方说，现在网上有一个讨论，就发现中国人呢、啊、对外国有叫五大误读，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说非洲。就以为非洲啊是那种穷的那家伙就不长草的地方，或者多惨啊什么的。实际上呢，它至少有好多国家现在已经很富裕了。 很富裕。 它并不是所有非洲都是那么穷的叮当响。再比如说，说是这个伊朗，那有个记者就说他到这个伊朗那个有一个反美墙嘛，反美墙长得反美大标语什么什么的。好，他在那拍照片。后来呢，伊朗的一个伊朗首都是德黑兰吧，德黑兰一个大学生，当地大学生说，你去那儿干嘛去啊，那儿多偏激啊。 哦， 你明白吗？他有点像说，比如像咱们是过去说什么西单民主墙，明白吗？他这里的人都在考托福啊，考 GRE 啊，好多人想着上美国留学。 是改革，亲美的改革很厉害，这两年才比较左派重新上来，也是个挺复杂的地方。 就很多时候你不能单一的，你比如说你像台湾，我去了之后就有这种感觉嘛，有好几种真实。 嗯， 咱们看电视。他的媒体就奔着这个所谓立法院里边打架游行，好像你觉得这个社会文化大革命。可是你作为一个旅游者，我去 台湾民风淳朴， 民风淳朴啊，那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 小吃店里那种温暖，那种中国的人情味 啊， 你就在台北的小吃店你才能感受。 对，那时候 北京、上海想都没想。 老乡啊，哎呦，这在火车上碰见你，跟你聊天，你老家山东，哎呀，我也是山东，他哪谈政治啊？所以他还有。另一面的那个真实，还有那个槟榔妹，我听了一次，我有一次要给槟榔妹照相，旁边两个穿黑衣服的，我估计是不是收保护费的那个，夸夸夸的冲着我走过来，吓得我赶快跑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国外的误读可能和媒体的报道有关系，就是我们通过一般来说是通过媒体了解一些国外的东西，那有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可能是摘他所需要的东西来报道，或者说对我们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难免会偏颇。 真是这么回事。 所以慢呢、啊、他们这个动作慢呢、啊、希望他这个绑架事情上也贯彻他们一贯的这种慢的精神。 嗯， 那这样我们就有营救的时间，对不对？也会争回一点这个。你知道这种事情现在特别强调，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日益强大，有一个国家面子的问题，你知道、 啊、 这个以前比较少报道嘛，不是说以前就没有， 对对， 以前就内部处理了。 尼日利亚防匪不给咱伟大祖国面子，这也行。 对， 登记一下广告。 中非友谊。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下来缘分你说这个非洲的印象，就让我想起来。尽管我说过，但是我还是要再歌颂一下。长颈鹿，我就去肯尼亚，那个国家公园。哎呀，我觉得啊，当你就人在笼子里啊，动物在外头的时候，那家伙感觉真不一样。 就是野生动物园吧。 啊、豁然一个巨大的长颈鹿，比你想象的大，就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这个长颈鹿啊，为什么我就喜欢上了？它跑起来啊，真叫腾云驾雾，你知道吗？就是上身不动，就四个蹄子啪，它就这么跑的。哎呀，喜欢死我了。 特别美。 啊， 特别美。嗯。 所以这就是动物的这个大陆啊， 可能那个鹤跑起来也是那样的，很优雅哈、啊，长长的腿那样的。 对，不过咱们还是讲绑架吧，讲犯罪。 这个南非的中国人现在其实很危险 啊， 对，经常看到一些 很多次，因为他们也比较有钱，在南非，南非算比较发达，可是现在黑人真的是在南非还是比较穷，他们政治上翻身了，所以白就是这华人呐、啊，受这个很多次，就是说。 你比如说呢，你见过那个上海电视台，他们说是有一次这个直播，就是讲这个中国的这种特警啊，就当时绑架了一个小女孩，就在这个楼上，哎呦，这个直播就见着这个功夫了。你这三个特警到最后谈判不行，就中国现在真的是这是跟你谈判。原来我听见民间私下有议论，说什么照咱中国咱的一枪毙了，其实没这事儿，现在也是在谈判。你知道最后谈判不成，必须解救那个罪犯，拿着刀在窗口那对着小孩这脖子，三个人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特警起来。就是双脚起来飞起来哈，咣就把这门 教室的门踹开，你知道踹的什么样，踹的这门整扇门就给踹进去了。然后啊，几乎同一个动作，第二个那个特警啪就这么伸着一只手啊，横着跟那个乔丹漂移似的，噌一下就到了窗台边了。然后这个歹徒一刀把手扎穿了，把这特警的手扎穿，第三个上去咣把他头摁在窗台上了。你这就说明咱也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个人质，就干嘛嘛，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 势。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你说这个东西啊，挺悬的。 他们当时都拍下来的， 播出来 直播， 在电视上播， 那挺刺激的。 刺激吧。 嗯，而且这个绑匪，我想在那种时候，他这种千钧一发，他自己其实极度的紧张，极度的那种亢奋。 嗯， 稍微哪刺激了他一下，有可能他就撕票了。或者是长春不是有一个事儿吗？ 嗯， 就是有一个出有一个那个绑匪，他把一个女孩就在车里边绑架了他。 嗯， 这女孩在开车， 对， 好像是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来就围了很多警察要跟他谈判啊，弄什么的。这时候其实后来已经派了一个狙击手开枪打他，但是好像没有打到，结果他撕票了。当时报道了这事。 你知道我还知道一个狙击手。开了这一枪之后就到南方疗养去了。你说这个心理啊，当时这个绑匪就在街头就拿着枪对着人质，周围都是群众，你知道吗？然后这个领导就跟这个狙击手说，在一处楼顶上，就说只有一枪的这个机会，只有这么一点点，说你行吗？你就因为这，你要不行，我们得采取别的办法。 嗯， 说就是唯一的希望。最后这个狙击 手打到人质， 那当然， 对， 而且你还有可能打到背后的群众。这个狙击手点点头，说行吧，然后就在这儿瞄了很久很久，一枪毙命，这是一两厘米的间隙，打完之后整个人瘫那起不来了。你说这个心理压力， 压力太大。 你要知道这个心理压力，因为什么说最近我看人公安部一个领导接受采访还说呢，说你也得想到警察也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死了十几万了。啊，不是，死了八千，就是十几万八千多，我忘了。可以说，反正是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嘛。就说这事儿，你记得有一个明星，这咱就不说了， 嗯， 很著名的嘛， 对， 被绑架嘛， 对， 你知道到后来不是解救回来吗？解救回来这个绑匪，这个绑架集团得绑谁都撕票，杀了好多人，完了之后就是说，一压到局子里就说，抓我的那个特警。你们要给他请功，这个绑匪的头子说，他说为什么？就当时就像我说的，我一下扑上来，他的这个手雷就在腰上，他说我一箭扑上来，我这个小手指头就勾，都勾着这个环了，但是没勾进去。 哦， 也就是说他这抓手嘛，他稍微抓晚一点，或者这劲儿寸一点，一下就全牺牲。所以我听说这位明星经此一难之后，逢年过节就上那个警队去看望人家，感谢一下， 救他一命啊。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从此之后这个人呐，不大在公共生活中出现了。 哦， 就一般人家说你经历过这个生死之间的人呐，人生观会改变的。 今天来讲这个话题嘛，我们通常都觉得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你知道香港现在流行啊，拍手机短片，上那个网站呐，都是拍警察的不好的事情，成风了。最近我第一版《明报》就登，大家就把在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的，马上把你拍下来，就在公共的网上传。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想起听你刚才讲，我就想起其实那种街头巡警啊，其实他们谁都不敢得罪啊，你知道。我在街头现在也看过，有的吵的时候，警察是处在文攻武卫的不敢武卫的地步， 也挺惨的，也挺惨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园子也算了解点海外中国人啊，好家伙，你也真是搞艺术工作的。 主要是去了很多地方演出，这个借这样演出的机会去了好多的国家啊，不同的风俗啊什么的，挺长见识。 哥伦比亚美女很多是吗？ 哎，你怎么老惦哥伦比亚美女啊？你知道哥伦比亚它是一个那个怎么叫，有时候盛产毒枭的这种国家。这个我们也赶过一个事儿，赶过一个事儿非常的惊险，就是在那个哥伦比亚有一个不太安全的一个城市叫麦德林。 麦德林集团嘛， 对，非常著名的，还有很多那大毒枭都在那。那有一次我们演完出呢，去一个餐厅吃饭， 就在我们到达的前大概20分钟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那个餐厅发生了一场血案，就进来一个人拿着一个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没有目的，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哒哒哒哒就一通扫，死了好多人，血流成河。我经过这么一个事儿 啊， 对， 看见了， 我没有看见，就在我们前后相差20分钟，对，所以也有可能我们会走进那个餐厅去吃饭，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这有时候这个命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差，有的时候真的是 命悬一线。 对， 我跟你说，一新华社以前驻阿富汗的一个记者，就在院里就说嘛，在大院里跟这个自己的同事正聊天呢，噼里啪啦枪声大作，他再一看，他同事已经倒地下了，脚踝，脚踝给打中了，满地流血。你说这个， 回到尼日利亚那个绑匪，他们没有政治动机是吧？据称。 这哪知道，这得问土皇。 他们好像我看的报道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好像说是那种用钱来赎回，他们好像也不考虑，就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种事情麻烦是麻烦在哪里，如果为了国家的体面你真的给钱的话，其实又鼓励人家多。 可这就是一个悖论， 这是一个悖论。但是你要是不给呢，你可能这几条命就会有问题。所以这种事情特别难处，你知道小孩被绑架家长难做，对不对？现在国民被绑架领袖难做， 国家也 对，也不能把绑匪想象的这个智力太高。实际上有些绑匪最近不是有一个绑 匪拉小鞋了吗？ 对对对，有一个绑匪在现场不仅留下了指纹，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指头，他被玻璃把手指尖给。